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。HKPeanut.com， 我系黄之峰。 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。HKPeanut.com， 大家好，我系戴耀廷。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。HKPeanut.com Gentlemen, welcome to Fight Club. 左右中间，拳拳都有，只问是非不问立场，破击会。 迟啲嘅节目jingle咧就会改咗，只问立场，不问是非，因为咧。即係實在係，即係呢個社會太過扭曲啦。我都覺得，即係如果再係覺得只問立場不問是非，會唔會係即係只問是非不係義？即係如果調轉咗，即係會發覺係比較歐啊！即係我都發覺阿昌係講得啱啊！即係要整啲所謂叫做是非時段嘅，或者叫私怨時段。即係如果唔係咧，就正經嘢咧，真係。次次都系千零二千嘅啫，又卜中俾我，又卜中一单摩天轮，扑你个街！上次我就摆明贴张相出嚟，其实基本上上个礼拜嗰集我做出嚟，大概系咩意思呢？成件事都系一个冇 context 嘅纷争。咩叫冇 context 嘅纷争呢？如果嗰日大家系有睇《苹果日报》嘅话咧，你会知道《苹果日报》咧，我讲完我收，唔紧要，我自己嚟吓。我讲完我收。咁咧，如果大家有睇《苹果日报》嘅话咧。你又會知道《蘋果日報》嘅報導嘅方式呢，就似乎呢叫大家相信一個講法。個講法就係呢，因為個新嘅營辦商呢，就同呢匯德豐嗰邊呢，就叫做私交甚篤，咁呢就會影響到，如果匯德豐係之後對嗰個海濱三號用地投標嘅話呢，會唔會呢個新嘅營辦商有啲條件係客觀地做出嚟，係favor咗所謂嗰班匯德豐會投地嘅人。其實以我當下呢已經否定咗呢個講法，呢件事呢唔應該拉到去所謂叫投地，又或者係有冇利益輸送嗰個講法嗰度。最緊一樣嘢就係話我都话啦，嗰个摩天轮你话要拆，其实最大一样大家有空间去讨论嘅就系话，第一嗰个系私人设施啦，嗰个唔系即系基本上唔系政府起噶啦。第二样嘢就系话，如果拆嘅时候边个俾钱咁简单嘅啫。咁你话如果呢个黄伟纶要出招去favor任何一啲人，咁有乜实际得益呢？最多你咪就讲就系笔钱咯。咁笔钱几多钱啫？起就系2亿，咁你拆？咁你话几多钱啦、啊？拆都唔会平噶咯，即系老老实实。因为咧，起同拆嘢最贵嗰部分就系话个 safety， 有 safety 嘅嘢咧都会系贵嘅。咁虽然即系我唔系专家，我唔知几多钱啦、啊。咁问题就系话一个礼拜唔够啫。呢个黄伟纶又话解决咗呢件事啦。即系其实我揾咗好耐条片，就系有线新闻。即系其实我又唔知道我播出嚟会唔会又俾人叉啦。咁所以就系避重就轻，都系唔捻播。问题就系话你见到佢上个礼拜日嗰种嘴脸，就系话诶嗰班人都系。唔成事㗎啦，傾唔埋攣㗎啦，睇嚟個摩天輪呢禮拜尾都要拆㗎啦，咁撚易傾一個禮拜搞掂呢，唔好話拆啦。咁我又想問一個問題，成件事就係同新機場嗰個收費，即青魚幹線個收費亭嗰件事，即係點解8月20號實施禮拜日冇出事，禮拜一返工嘅時候大塞車，就搞到天怒人怨，点我坐喺度屌捻咗佢四个字呢？哎，啱啦，塌皮嗰位处理运输处长呢，就嗰个礼拜就好似已经应声下台啦。即既然有啲事一个礼拜，呢单有一个礼拜啦，运输处道路收费系咪嗰个青鱼干线收费亭嗰度又系三两日就搞掂啦。咁既然有啲事系三两日就已经倾得埋啦，已经可以 solve 到个问题，咁点解你要等隻镬爆咗出嚟，你先至滴起心肝去解决呢个问题呢？我就系唔明啊！即既然你话有啲问题系解决唔到嘅，又或者个技术层面好高，又或者你一坐埋台两边都唔肯同你倾嘅。咁啊，梗系解决唔到啦，系咪？即系我体谅嗰啲问题，有啲嘢系解决唔到嘅。但系如果有啲嘢你系一个礼拜解决得到嘅话，咁点解你唔喺呢个新闻爆出嚟之前同大家倾翻掂咧？即系好老实讲，你话有个摩天轮喺度， 又或者冇个摩天轮喺度，对香港影响系咪咁大呢？我真系唔系觉得嗰、那个，即系虽然使用量好高，好多人都觉得有个摩天轮喺度呢，就觉得系香港地标其中之一。咁但系你话拆咗系咪可以起过呢？我上个礼拜都讲咗啦，唔系起唔起过问题，而系你拆捻咗呢个冇得起，根本都冇位俾你起。嗰度头壳顶就已经系新嘅中环绕道工程啦，吓行过啲又话系军用地啦，又话系解放军嘅军用码头啦。咁你边有地方起啫？缩埋去又话要收埋嗰个邮政总署啦，又话要起新商厦啦，冇得起嘅嗰度系。咁即系简单嚟讲就系话唔可以拆咯。你如果呢个短期租约要继续租出去嘅话，唔可以拆咯。咁耐人寻味，我上个礼拜已经讲咗啦。咁既然个摩天轮一定要用翻，又唔拆得嘅。既然你自己暗下底亦都知道系冇办法搬嘅，既然你亦都自己暗下底知道三年嘅短期租约，你系冇可能用三年里面嘅二十个月起过座新嘅，因为喺经济角度考虑嚟讲系唔成立嘅。点解你要喺个投标里面更改一啲游戏规则呢？要更改一啲比分嘅比重呢？即系点解你要觉突然间觉得啊个票价咧降低系非常之重要嘅？即系如果有一间新型营办商入标入嚟，话保证佢嘅价钱可以降低 50% 咧，呢张标就你中啦。咁系中啦，屌个摩天轮都唔撚使起，又唔撚使拆，唔撚使佢俾钱，佢梗系围到数俾你啦。咁跟住要问咯 ，OK？ 咁如果真系冇咗个摩天轮，又或者佢投标嘅时候承诺有一个55米直径嘅摩天轮，咁如果真系将标你得到啦，而呢个摩天轮又咁唔好彩，依照原力嘅话拆撚咗嘅话，咁你呢三年里边？即系你同机电工程处又好，规划处又好，你攞唔到个 license， 你系起唔到个摩天轮嘅话，咁我唔明白你系即系喺个合约里面又或者喺个标书里面冇一个 consequence 嘅，你谂系唔合理嘅。哇，你讲啊天花龙凤啊，做就银纸五凤啊，讲凶狠做就郁敏啊，唔捻系啊嘛？呢、這个世界即系香港，起码唔应该发生咁嘅事嘅。咁你既然容许一张咁嘅 standard 嘅标书，又话要经过咩投标委员会，又话呢班人又 approve， 嗰班人 approve 如何如何，咁去到最后，原来你个标书入面冇清楚咁列明，如果你系 deliver 唔到呢个摩天轮嘅话，新嘅营办商会有啲咩惩罚性嘅收费要附加上去嘅话，即系大佬湿鸠一个立。业主立案法团要做大厦维修都唔系做啲咁嘅标书啦，嗰啲标书系写到明你工程几多日，你如果超过咗几多日嘅话，每日罚几多钱，写得好清楚噶，你系可以抌落去，问题就系你要罚钱。所以点解呢啲咁嘅大型嘅工程一定有笔尾数拖捻住噶嘛？你俾唔捻起嘅时候，咪扣你笔尾数咯。咁 OK 啦，你要知道之前嗰个承办商 Swiss AEX 系投资咗落去。个摩天轮2亿摆捻咗落去，而你嘅政府可以咁不负责任，完全唔去衡量现实嘅环境，冇喺呢个议题上边去联络新旧两间营办商嘅交接问题。你呢个黄伟伦，你一系就蠢，一系就柒，一系就心地唔好。简单嚟讲，都系一个狗官。即系点解香港政府有咁捻多狗官嘅？我真系唔捻明。一件咁简单嘅事。大家可以想想呢啲冇 context 嘅斗得系咪无日无知呢？即系第三节私怨时候呢，即系个私怨环节呢，就会讲啲非常之冇 context 嘅嘢。即系我唔明白，即系蔡若莲个仔跳咗楼同大家有乜关系？你即系指，即系我唔系讲边一个用咗梁博去形容呢件事，又或者形容咗批评，又或者系食花生嗰班人用咗梁博呢两个字，即系基本上我会唔会梁博？我梗系有时候好梁博啦。利物浦输波嘅时候咪好捻梁博咯，系嘛？咁捻样一场波都可以输5粒嘅，即系其实我唔知曼城对曼联会打成点啊。但系问题咁捻样一场波你都可以冇捻咗个前锋兼输5粒嘅，咁呢啲咪梁博咯？咁但系每一个人量薄系有个底线同个程度唔同㗎嘛。所以千祈唔好将自己标榜成为一个圣人。唔好觉得自己喺某一件事上面嘅判断系唔会错嘅。嘅衡量系唔会错嘅。我嘅判断系永远啱嘅。 当有人话我错嘅时候呢，佢就汉奸走狗卖国贼啦。即係呢一样嘢几时先学得比较精明一啲，即係唔好将自己 push 去一个粉青嘅边缘。香港系唔需要咁多粉青嘅，即係好坦白讲、啊。即係第三节呢啲讲啦。冇 context 嘅斗争。咁你而家见到就係话，即係一单咁冇 context 嘅，即係你问自己一句，如果件事真係为咗利益输送嘅话呢，啲官系唔会咁快 back down。即係简单嚟讲呢，嗰黄伟伦每一个礼拜之后就开记者招待会澄清返件事，就係话而家已经讲掂数啦，个摩天轮就唔使拆啦。仲要话俾大家听，个摩天轮可以永久保存喎。屌你，如果我估错你就剥我棒下。呢个摩天轮到最后喺完咗个短期之后一定拆，必定拆，系冇可能原址保留。做唔到。因为真係会影响咗后面搭地拍卖嘅价值。而呢一样嘢系大家都 lose 嘅。我关心嘅系，即系点解有人卖屎忽卖得咁撚高兴，而去到最后俾人夹两夹，佢又做得奸，即系佢又做得好件事。呢、这个人呢系要下台嘅。即系你唔好諗住件事好似讲完啊，一个礼拜之后搞返掂件事啊，好嘢，个摩天轮原址保留啦。啊，仲要抛砖引玉话俾大家听，喂，嗰件事可能唔使拆喎，屌你又系口讲口盘。三年之后完咗，你乌沙笨，即系乌沙仲喺咪度都仲要睇多几年啦。就凭你开讲嗰啲咁嘅说话，屌你，一见到你个相就憎啦，你个何伟伦，即系老老实实，唔系话有啲事一定要闹到咁尽，而系话真系大家有时间上网去。在某一些议题上面要去发言，要去发声，又或者要俾多啲弹药，大家要同一啲意见唔同嘅人讨论嘅时候，大家都需要子弹嘅，系咪？我希望尽量喺大家讨论嘅时候俾多啲子弹，大家你觉得边啲啱用嘅拎去用，你觉得边啲我觉得唔啱嘅，你挑战我 challenge 我，我系绝对欢迎嘅。我唔系想话俾大家听有啲分析一定啱，而系话大家要有嗰个心情。话俾自己听，有啲讨论系可以讨论出嚟有结果嘅，即系包括之后几年，就算阿戴某坐咗监都好啦，即系佢鼓吹嘅新一波嘅民主运动，结合一啲民调啊，又或者一啲选举嘅策略啊，即系嗰啲讨论出嚟系可能三四年之后有成果嘅，即系我觉得呢啲大家不妨系参与多啲，但系啲冇公共性嘅讨论系冇需要参加咁多，所以我觉得咧，即系。如果你觉得我讲嘢好虚伪嘅话，你睇下我过去呢几日个 status 系讲过啲乜嘢？系礼拜五讲咗一样嘢啫，即系到底啲人而家系打口水战紧要啊，想改变个社会啊，定还是系真系你觉得系打飞机紧要啲咧？我系问咗一个咁嘅问题啫，同埋我系真系回应咗林记一句啫，佢就认为即系呢一件事咧系，你等我查翻先。系啦，我即系其实我讲得好简单嘅啫，我就唔系觉得呢个系乜嘅性本善或者性本恶嘅问题，即系当然好多时佢讲得啱嘅，有啲嘢应该交俾个市场决定咯，系嘛？即系既然个市场系负责去针对一啲性本恶嘅人，咁你有人点样批评又好，有人点冇所谓嘅嗰啲，即系我都唔系觉得有几大问题，但系其实讲我系真系有谂过 close account 啦，即系呢啲。呢啲讨论第一就唔应该 engage 在里面。如果你见到你身边声称都系觉得支持抗争嘅人系120%去 engage 在呢啲讨论上面，我基本上就觉得香港冇得救。即系我系讲真嘅，好严肃咁讲。因为你会觉得想改变社会嘅人，通常都系谂方法。即系枪呢啲戆鸠仔就系改变社会嘅人，即系而家仲可以谂咩重建大台，1000个人笑佢都好。即系我觉得。佢啲讨论系有价值噶嘛？屌，而你讨论人哋死个仔有乜价值？唯一一个价值嘅层面就系、是，喂，你身为一个自杀委员会嘅一个委员，你觉得而家香港政府用喺抑郁症嘅病人嘅资源用得多唔多呢？即系我唔知道大家身边有冇 有情绪病嘅朋友，我身边系即系都唔少嘅吓。咁有啲就长期服药啦，系嘛？咁就算唔係长期服药嗰啲，其实都经历过一个好漫长好痛苦嘅时候。我上个礼拜五先 听到一个朋友跟我讲，他就真真正正是会很冷静，咁佢用个螺丝批去系扭翻开啲螺丝，解翻开个窗框，企喺个窗前边，去谂下跳唔跳落去嗰啲人。即系你明明特白，一个情绪病系一件咩事咧？真系你睇唔开咧，其实一刻嘅啫。有好多时候佢系会有好冷静嘅分析。衡量边啲嘢应该做，边啲唔应该做。但系当佢谂唔开嗰刻，佢坐咗个窗就系会冧落去。即系我唔觉得呢件事系值得讨论。即系你当然可以有好多所谓叫做正面嘅讨论，就系话，即系如果大家见到 Facebook 有啲人即系留言话自己觉得自己谂唔开啦，轻生啦，即系。有啲嘢覺得好唔開心要發泄，咁聽佢講囉，你可以嘅話你打個電話俾佢囉，你真係有能力嘅出嚟見下佢囉，即係真係有人朋友唔開心，我最撲街係咩呢，有個男性朋友唔知佢話啊好啊好唔開心，我好想跳樓，我話得啊冇問題，我請你叫雞，你不如叫完雞你先跳樓，即係咁嘅嘢我講得出㗎喎，屌叫雞幾多錢啫，你唔好令到嗰個人覺得佢係呢一刻冇人理㗎嘛，即系我觉得，即系真系你笑乜撚嘢啫啊！扑你个街啊！我真系，你只要任何一个喺我面前话俾我听，佢真系睇唔开，他真系想死，等叔叔带你叫鸡。即系，虽然我未去过啊，系嘛？你笑乜撚嘢啫？屌你！虽然我未去过啊，系嘛？咁我冇问题嘅，即系带你见识下呢个世界咯。咁呢个世界唔系生无可恋噶嘛？即系呢啲先系一个真正。应该有嘅关心，一个躁郁症又好，情绪病好，你谂下点样可以做啊嘛？点笑佢有乜意思？即系嗱，呢个讨论留翻第三节。但系实际我想讲嘅嘢系，有好多嘢值得做，应该做嘅嘢，包括政治上面路线嘅一啲讨论，大家可以喺呢个冰河时期尽情咁样讲啲闷嘢，因为老老实实，政府喺呢几年咧系唔会俾啲咩头绪，即系佢唔会帮你凝聚一个议题，呢啲唔系梁振英嘅时期就系咁啦，佢会主动帮你凝聚一啲议题，即系无风都千尺浪，话俾你听有啲咩值得抗争吓，即系例如咧，又系有件事啦，咁你要贴啲抵死嘅标语出嚟，即系以前梁振英咧，你就会见到遍地开花，扑你一街，间间学校日日就。同佢吹咗一个月，跟住人大常委会咧就开会，唔知有啲咩决定，又要点，大佬唔好俾人入啦，即系 come on， 呢啲嘢系唔应该俾人入嘅，系嘛？摩天轮就讲到系咁上下啦，即系老老实实，大家有眼嘅，你可以继续 monitor 个情况吓。如果我讲错嘅，即系乜捻嘢都得，个摩天轮最后呢三年之后一捻定拆，唔会 keep 得到喺度嘅，即系当然。你话喂有冇啲折衷方案？不如你一个细啲嘅咧，啊细啲我唔知道，细啲起到点样细叫做可以唔阻到啲基建，又唔阻到啲拍卖地嘅景观，又可以摆翻喺嗰度，又唔阻住啲解放军咧？咁我啊唔知道，但系你话可唔可以？喂呢度拆咗去第度起过？我唔知道，尖沙咀可唔可以起？我唔知道，基本上一定唔得啦，即系太多酒店，太多商业楼宇，系基本上香港我都唔知边度起到个摩天轮系可以阻唔到。即系当然你话唔系，其他嘢已经起紧晒喺度噶啦，我之后先起得唔得？啊，咁好似得，因为嗰笪地咧就唔需要拍卖，唔会影响到个价钱。咁但系你话唔系，我将会拍卖，我都要俾笪空地你。吓、啊、个地盘都要做好晒所有基建啊！话俾你听呢笪地有几优越啊！几捻多人买咗嗰啲临海嘅豪宅，转个头三年之后出边又填多块地俾你，喺个沙滩度又填平佢，又起捻咗高嘅阻捻住你。即系小弟住附近嗰度就系咁上下。呢、這个世界梗系影响到啦。问题就系话笪地买捻咗起捻咗楼，你冇得 A 啊嘛。但系问题而家呢个情况，佢唔会主动揾啲嘢遮住你笪地啊嘛，系嘛？转头翻嚟休息一阵。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，hkpeanut.com。